也是天家之福啊。他不弄什么八王议政，朕自然不为难他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瞧着他吧。雍正脸上已经冷峻的像挂了一层霜。十三弟病得很重，朕也身体难支。恒臣啊，你偌大岁数，里外忙你一个，朕好疼你呀。张廷玉心里一阵酸热，正要说些谢恩的话，雍正又说：“李卫和允祥都推荐那个艺人贾世芳，这事儿你写信给李卫，叫他着意访求，也不发展局限贾某一个，不要怕推荐错了，朕自有适用之道嘛。”张廷玉儒学大宗，对这些捉神弄鬼的事满不以为然，怔怔地听了，却说：“请皇上恕臣，臣不赞同，也不敢奉诏。”雍正不禁一笑，半晌才说：“哈哈哈，不奉诏就算了。”李福接到升任直隶总督的明发诏谕，已经半年了，但湖广巡抚的印信他还不肯交卸。他心里也急着进京赴任，但手头压着一件大案，汉阳夜户程森为夺佃户刘二旦之妻刘王氏，夺佃烧房，逼死了刘家一门三口。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三年了，本来汉阳县府都已经审明结案了，程家不知做了什么手脚，案子降到省里，聂司衙门驳了下去，说夺佃非罪，房产为程家之产，烧房不仁，律无抵罪之逆。刘老栓祖孙三人怀砒霜到程家当众饮药，意图讹诈，亦不为无非，判程森加号三个月了事。刘王氏不服，在巡抚衙门击鼓告状，李福接了状子，便叫过按察使黄伦询问。黄伦倒也爽快，说程森呐，固然为富不仁，刘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程森说是因地租看涨，夺佃是为了家租。刘王氏呢，说他去找程森理论，程森大天白日意图强奸，地租涨价有据可查，强奸却没凭据。听黄伦这么一讲，又是一番道理。李福因此时朝廷已有明发诏旨调任直隶总督，他是军机大臣张廷玉的门生，在湖广任巡抚三年，清戒自守，在雍正皇帝跟前眷宠不亚于田文镜，也不想为这个案子让御史说三道四，因此将案由密奏了雍正，请求将这一案处置完，干净利落去北京上任，不久就奉到雍正的朱批。为地租涨价夺佃尚在情理之中，烧房则不可解，刘氏一门三命为夺佃当众自尽更不可解，该府宜得是。李福可缓来京查实办妥之后赴任可也，此系人命之案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奉了这道诏谕，李福索性将衙务交代了藩司衙门署理，亲自下汉阳私访了半个月，已经是得了实情了。回到衙门，恰过了冬至节，见到雍正催他北行的旨意，李福一边出火票到汉阳县捉拿证人和程森，又发文按察使衙门请黄伦腊月初三过来会审结案。三天之后， 坐落在武昌城西的巡抚衙门挂出放告牌，立时便招引了不计其数的人来看热闹。此时孟冬季节，滴水成冰，人们猫冬在家无事，哪个不来瞧啊？自卯正时排，哎哎呀呀，熙熙攘攘的人统袖缩脖嘈杂而来，挤在衙门照壁前，石狮子座旁，移门外平常停官轿的地方，晒着暖儿，跺着脚，叽叽喳喳议论着。哎，我说李府台不是已经升了直隶知台了吗？哎，底包都出来了，怎么还管咱们这里的事儿啊？刘王石的案子听说已经结了，李志台亲自去北京奏明案中有疑，皇上下旨叫李志台复审的。李志台如今是钦差的。哎呀，清官呐，最好李大人就留下，老天爷保佑来了个清官管我们湖北，火耗钱只收6000呐。 哎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谁也不是自己的祖父事业，你想他留下他就留下了。 忽然嗡嗡嘤嘤议论的人一阵起哄，原来是湖广按察使黄伦的大叫道。人们急忙让出能过一个人的胡同来，只见一城八人台象格子暖轿，几十名手持水火棍的聂司衙门捕快前后簇拥着以礼进来，后头紧跟着还有两乘四人官轿，是汉阳府汉阳县令坐着，都没有筛罗开道，直到巡抚衙门东侧移门前停下。人们张望间，从牵押房那边早飞也似的跑过一个哥斯哈，喘吁吁地说：府院，请诸位大人牵押房少坐。三个人也不言声，一哈腰算是答应，由移门鱼贯而入。众人正看得没头绪，突然听得正堂堂鼓咚一声爆响，人们立刻像冲闸的洪水似的涌向方堂口，又看原告刘王氏是个什么模样的人。谁知到了跟前看，才知道不是刘王氏，是武昌三元庙文昌宫前天天要饭的米疯子。不知听了谁的撺掇，敲马声的揣了半截的破砖，结结实实的把堂鼓给砸了一砖，竟砸破了拳头大一个洞。府院的人不知道他是疯子，早过来两个亲兵按住了他。守门的哥啥脖子筋胀得老高，正在气急败坏的发问：你为什么砸堂鼓？ 我有冤。 有冤，县里去告。 县里管不了。 那就府里道里聂司衙门。 这里也挂着放告牌，我就要到这里告。 这个放告牌专为刘王氏挂的。 耶，哈哈，李府台也是刘王氏的一个府台吗？啊，哈哈。 哥斯哈劈脸锅了他一掌：操你祖宗，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有你妈的什么冤非要这个衙门告吗？米疯子深思不决，念着楚句道白： 好个不孝的儿啊，老父亲苦一世供你做官，如今看看老父身受恶霸欺凌，如同陌路之人，你这忤逆不孝之子啊。 那哥啥气的三尸暴怒，还要上前打的时候，旁边有知道的悄悄说道：哎，我说李头，别和他生气，三元庙文昌宫那边天天转悠，出了名的米疯子，过继儿子当了官，又不认他这个宗，卷了地产的那位，你老不可怜他吗？李头笑骂：哼，弄了半天是个疯子，滚。说话间便见衙门口众人闪出一条路来， 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子，前头由行明房一个师爷倒着进来。此时外头太阳已经上三竿了，牵头攒动着的人们正看着这个告状女人，里头便知这是刘王氏。只见她穿着一身靛青粗布大衫，一头浓密的头发挽着一个结儿，外头缠着孝布，平直的细线一样，两条眉心微微的蹙起，紧绷着的嘴唇边陷下两个浅浅的酒窝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怯生生进了衙门口，头也不敢抬。里头照礼服事先吩咐的，将一柄40多长的鼓槌递给了他，说道：胆放开，使劲敲，不要停，直到放炮升堂你再上去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几声干涩沉闷的鼓声传入后堂侧畔的牵押房。李福平素是个冷人，不甚与人交往，今日坐衙专门等案，更是一声不吭。汉阳府县官卑未小，黄伦满心嫌李福多事，也不来兜搭说话。四个人正枯坐的不自在，听见堂前鼓声响，李福便站起身来，看也不看三人一眼，只吩咐一声升堂，遂出了牵押房。黄伦几个忙不迭的随后跟了出来，便听前堂口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，三班衙役、巡抚衙门几个师爷忙忙拿着纸笔从后堂照壁按序一拥而出，几十个手掷水火棍的衙役一声递一声威严的堂碑。哦，所有嘈杂的人声立刻就停止了，静得一根针落地也听得见。刘王氏早已经跪在堂口，听得李大人升堂一声高唱，手掷状纸，深深伏地叩头，口中喃喃说道：李青天为民父做主。李福衣裳稀缩，升了工作，见几个师爷已在肃静回避台旁设了小案子，远笔带路。工作侧旁西边一公案是为黄伦控着，汉阳府县是二人合作一凳。他站在那里用目光冷冷地缩了一眼堂口，吩咐道：传请黄大人，汉阳知府柳青、汉阳县令寿吾一同会审，把刘王氏的状子呈上来。扎！那个叫李头的哥是哈答应一声，径至刘王氏跟前取过状纸，双手呈给李福。李福一边低头细看状子，一边对三个刚请过来的官员说道：三位老兄请坐。一直到细细看完了那状纸，李福方轻咳了一声：刘王氏， 民妇在。 你抬起头来。刘王氏不安地瑟缩了一下，躲避着众人的目光，抬头看了居中而坐的李福一眼，忙又低下了头。大约他经受不了这巡抚衙门森罗殿一般的威严仪仗，双手一软，几乎跌伏在地下。李福轻声地说道：你不要怕，你的案子早已在聂司衙门立卷成审，本巡抚也有明察暗访，今日过堂为这案子审断，本巡抚虽已奉调北京，已经奏明当今此案不结，我断不离湖北一步，你只管放心，让被告程森上堂。衙门外一阵轻微的骚动，两个衙役从西侧刑房带着程森出来。他大约50岁不到的年纪，戴一顶六合一统毡帽， 灰斧绸小羊皮袍，腰间束一条玄色槟榔荷包腰带，外头套一件黑狐绸褂子，胖胖的脸上倒也五官端正，只上唇凹陷一些，留着一绺小黑胡子掩饰败相。程森却不怯场，脚步妥妥进了大堂，双手抱一揖，就地打了个签儿，看一眼跪在旁边的刘王氏，又是一一站起身来。李福一眼便知这是个做过官的，啪的将手中响木一敲：“你叫程森？”“ 万卷生，程森。”“ 你做过官？什么职务？原在哪里任职？又因何在籍呀？”“ 卑职原在江西盐道，康熙60年因亏空库银撤差追比，雍正3年亏空补完，起复为泰安同知，因母病死，丁忧在即守制。”“ 哼，好一个孝子。” 李福警觉地看了一眼黄伦，他记得黄伦也在江西藩司衙门做过官，为程森一案翻案，莫非还有更深的背景？ 当下一边思索一边冷笑：“哼哼，3年热孝未满就敢奸宿有夫之妇，就不论孔孟之道、国法皇宪都不顾了吗？”“ 卑职并没有奸污刘王氏。” 程森不屑地看了一眼刘王氏：“ 因卑职起复需用银钱，随行旧事为佃户加收一成租，所有佃户没有不服气的。刘王氏一家抗租不缴，下头人气急了，烧掉他3间茅草屋的事是有的。我已为这事儿把烧屋家人开革处罚过了。刘王氏为赖租来我府中，见我的时候百般卖弄风骚，敞胸露乳，说了许多疯话，我赶了他去。我一妻二妾，我这把子年纪了，能上他这个当吗？想不到他公爹也是无赖，8月16带着他2个儿子闯到我家，当宴饮药自尽，卑职当即抢救无效，就成了这件人命官司。这个案子经聂台黄大人多次审讯，证词一应俱全。卑职是读书人，不敢欺心蒙礼，求忠诚大人明鉴实伪，这个罪名卑职时时不敢承受的。” 说着就扯出汗巾子拭泪。 李福听了，转过脸不假思索地问道：“汉阳监，你是第一审官，这个程某人当时是不是这样供的？”“ 县令寿武 坐在最下手，当时接这个案子的时候，巡抚是他的坐师杨明石。黄伦并没有调来，他没想到案子会这样扯皮。他今天陪审原是坐定了当个泥菩萨，刘王氏胜了，他当时就审得不错，程森胜了，乐得给黄伦顺水人情，没想到李福头一个就捡到自己，顿时脸上一红一白，局促不安地说道：“ 当时程森没有到庭，是派他的管家程贵富代理的，还有几个在场求减租的佃户，口供和程森说的不一样。刘王氏父亲和儿子饮药是在8月15，不是8月16。8月15，程家设宴带佃户，续定来年佃租出了争执，刘家趁机揭出程森欺孤灭寡，

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程森摆着头还要说，李福将响木啪的猛一击案，断喝了一声：“你给我住口！问到你再说。”其他几个人便一齐都住了口。刘王师，你说，到底是八月十五，还是八月十六？ 八月十五。 程森立刻顶了回来：“八月十六，庄户们都能作证。”李福哼了一声：“哼，谁能出来证明啊？” 程森向外头看了看，围在堂口的几个衣裳褴褛的人跌跌撞撞的爬跪了进来，一窝蜂的跪下，口中乱造：“ 我们程老爷冤枉啊！八月十五我们都在场吃酒，刘老栓他也在，没见他吃什么砒霜的呀。” 李福转过脸来，口气变得异常严厉，问刘王氏：“这是怎么说呀？”“ 青天大老爷。” 刘王氏脸色青灰，连着爬跪两步，指着几个证人连哭带说：“ 他们都是指着程家店田吃饭的人，程森说八月十六，他们敢说八月十五吗？八月十五夜里好月亮，我带着两个本家兄弟去程家抬回我的爹还有我的两个儿，当晚哭丧哭得满村都过不成节。老爷您随便叫几个村民问问，这种日子还有记错的吗？” 说着他放声嚎啕：“ 我去死的老爹呀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娇儿！” 凄惨的哭声盈庭回旋，人人心上都被激得紧缩起来。外头几个毛头小伙子也挤了进来，七嘴八舌地说：“ 我叫汪二柱，和刘王是一个村的，我证老刘头是八月十五死的。”“ 是啊，哭得满村人凄惶掉泪，这事儿谁不知道啊？”“ 是，我娘还带着月饼去老栓家看来着。”“ 是，我是住刘村抬死人的，八月十五。”“没错。 李福嘿嘿冷笑，倏地翻转过脸来：“ 程森，你讲为什么私改日期？”“ 兴许我记错了。”“ 你是太聪明了。” 李福讥讽的吊着嘴角冷冷地说：“ 日子定到八月十六，证人就只限到你程家的人，就好做手脚了。可惜八月十五这个日子太好记了，更可惜的是你程森不能一手遮天，你只能胁逼你的佃户，别的人你演不了口舌。” 程森仿佛被打了一闷棍，浑身激起了一个寒战，他有点张狂似的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又看了看几个刚刚进来的证人，咬了咬牙强自镇定地说：“ 就算是八月十五吧，反正就那么回事，他是自尽，又不是我强按着吃药的。李福狞笑了一声，哼，你没有奸污刘王氏吗？没有。 程森瞟了一眼黄伦，低下了头，他的口气已经不再那么强横了。李福将目光扫向了刘王氏，刘王氏被看的低着头，只是抠砖缝，张了几次口，才嗫嚅说：“ 他。” 他偷眼看了一眼衙门口拥挤的人群，到底没有说出口。坐在西侧的黄伦将案一拍：“ 今天对簿公堂，你吞吞吐吐，语言恍惚，你这刁妇存的什么心？” 李福瞟了黄伦一眼，吩咐哥查，把证人带下去，截据画押，门口这些人后退三扎。衙役们答应了，便来带证人。但门口的聚官人众听问奸情，却越发来神，推走这边，那边又涌上来，怎么也赶不走。还是一个师爷有办法，端了一碗墨汁，用毛笔蘸了，蘸在堂口淋淋漓漓的就洒呀。前头几个脸上身上着了墨的，立刻便往后退，后边伸着脖子听热闹的顿时挤倒了一片，外边一时吵声骂声哭叫声嘈杂不堪，好半日才安静住。 李福对刘王氏说：“这是公堂，你必得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才好为你结案。多少烈妇受辱而死，春秋并不责备。既是强奸，那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。你只管如实讲，不要心存顾忌。”“ 是，我是他家针线上人叫去的，说是帮着做过冬的衣裳。我爹已经去过几次求他别家租，我想着帮做冬衣，或者能见太太奶奶们求个情，就去了。我在他们西厢屋做针线，不知怎么后来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屋里，他就进来动手动脚，先是说疯话，我不理他，后来他就猛地搂住我脖子，一手扯裤子，一手摸乳，我叫唤啥也没有一个人进来。后来他就糟蹋了我，我在他大腿上抓了几把，不知道抓出印儿没有。” 他羞得说不下去了，又低下了头。黄伦在旁说道：“ 这就好办了，既是抓抠过他，只要验验有伤无伤就知道了。” 刘王氏突然抬起头来，吓死眼盯着黄伦，他突然没了羞涩，梗着脖子，苍白的嘴唇哆嗦着，大声说道：“ 黄大人，你得了程森多少银子？你还是个读书做官的，三年前抓的印儿，现在还能验出来吗？你这么不要脸，一死就一死，我索性全兜出来。你占骗了我的身子，答应替我雪冤，后来为什么变卦？” 他这个话一出口，立刻满堂皆惊，李福、柳青、寿吴并所有的衙役都把所有的目光射向了黄伦，一个个脸色苍白，如同庙中鬼神泥胎呀、顿时大堂上一片死静。黄伦万不料他竟攀出了自己，脸色刷得变得蜡黄，没半点血色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啪的猛一击案：“ 你放屁， 可见本案查室没有看错你，你这个臭婊子，竟敢如此含血喷人！来呀，走！ 几个聂司衙门的人立刻雷轰般答应， 大棍伺候，扎！慢着， 李福早已经立起身来，案情这么一转，是他万万始料不及的。此时可怎么办呢？他攒着眉头，紧张地思索了一阵，松弛了一下。黄大人，稍安勿躁嘛，问明了再加刑不迟。刘王氏，你要知道，你是以民告官，先已经有罪，要想清楚了。刘王氏此时将一切已经置之度外，死盯着黄伦。 民妇是破了身子的人，已经一钱不值，只要公道处置了我一家三口血债，什么罪我都领了。 他戳指着黄伦， 你在二堂密审我，你说程森给你送钱你不稀罕，可是有的。当时我磕头说，大人不爱钱，恭候万代，你双手把我拉起来，你那副脏脸叫人恶心，你说 你这刁恶无赖的淫妇，你给我住口！瞧你那副模样，谁瞧得上来？ 李福笑了，不要忙着问嘛，让他说完。刘王氏，他说什么？ 他说你长得真可人，我的四姨太也比下去了。他还说，只要和他春风一度，管保我的案子赢。大人，我不是人，为了替我儿报仇，我就从了。 李福冷冷地缩了黄伦一眼，正要说话，黄伦恶狠狠地问道：“ 你有什么凭据？哎，说不出来，我剥了你的皮。” 李福烟又问道：“是啊，你有凭证吗？” 这种事还要个什么凭证？ 刘王氏掩着脸气声说道，多气了一会儿，猛地抬起头来说道：“ 我看见了，他肚脐左边有一块朱砂痣，上头还长着红毛，还有他的那个左边还有铜钱一块大的黑痣，红毛痣有半个巴掌大，大人，你验，他有没有，我就认这诬告罪。” 这一下，把黄伦正到了死地儿。黄伦立时面如死灰，只是哆嗦嘴唇，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。大堂之上，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，瞠目望着李福。李福阴笑了一下，平缓了脸。叫着黄伦的字儿说：“ 史京兄，案子已经涉到了你，真真假假自有精卫，请史京兄回避一下，随我到二堂，我还有话说。” 黄伦头昏目眩，形如白痴啊，眼睛直直的站起身来，提线木偶般的跟着李福到了后堂。他们一离开，堂口立刻传来一阵人们兴奋的鼓噪议论声。李福吩咐跟着的哥什哈叫他们安静，一边示意黄伦坐下，亲自倒了一杯茶端过来，娓娓轻声细语地说道：“石经啊，你说实话，我还可成全你的体面，不叫你当人出丑，不然你想想看，万目睽睽之下，我也不好不秉公执法的。其实呢，这个案子我心里已经明镜一样， 我自己掉的人证根本就没有用上，你要一错到底，我可也就无法可赦了。因为这案子是皇上御批的，我不能没个交代。黄伦仿佛此刻才灵魂归窍，他仇恨的看了一眼满脸假笑的李福，两只手抱着剃得发光的脑门子，来了个一言不发。你再想想看。哎，你不肯招吗？李福勃然大怒，怒吼了一声：给你脸不要脸，本府成全不了你了，来啊，给黄大人去医扎。几个哥斯哈立时饿虎扑食般的拥了过来，黄伦本能的一闪，怪声怪气的叫道： 我是朝廷三品大员，是可杀而不可辱，你们谁敢？ 李福咯咯的一笑：你是士，你是猪，我今天辱定了你了。说着手一挥，哥斯哈们从没干过这差事，又新奇又好笑。两个人死死地按住挣扎的聂台大人，余下的七手八脚连解带撕，顷刻之间就剥得他一丝不挂。果然的，真不假，黄伦肚脐左下侧一片红茸茸的细毛朱砂痣，再搬开腿，那块黑痣赫然在目。李福什么话也没说，掉头便返回了大堂。嗡嗡嘤嘤，满堂嘈杂，立时鸦雀无声。他站在工作上，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要吐尽纷乱的思绪，半晌才定住了神，咬着牙大声宣布：黄伦已经招了，程三，你到底怎么和他勾结犯案？你给我从实！他啪的猛一击响，连那个铿锵有力的蒋字一起拍了出去。 我招！ 程三面无人色，稀泥一样的软瘫在地。 我和他在江西盐道上就是同事，头一回送银子300两，他不肯要，后来续出是旧行，我送他1000两银子，他说给我翻了案。 李福无声地透了一口气，做回工作，吩咐道：给他画押。一边圆笔在手，在案牍上疾书批文：据程森一案，该犯原系在籍守制之朝廷命官，乃敢聚事鱼肉乡里，将佃户刘老栓之家媳于光天化日之下骗诱到家，强行奸污，致使刘老栓祖孙3人饮恨自尽，又赴交通路求朝廷方面大员黄伦，意图迷醉，灭绝天理于前，无法弄权于后，使刘王氏一门3命久冤不解，实属罪不容诛，着判斩立决，报刑部详准施行。黄伦身为朝廷法司大员，贪赃无耻，挟奸民妇，悍然弄法，极刑监禁，案由深奏预览后遵旨严处。写罢，接过画过押的状纸略一浏览，眼睛扫视了一眼众人，朗声宣读了判词，立时外面千万人一起欢声鼓舞啊！刘王氏满面泪痕，嘶声高呼： 青天大老爷命断，李老爷恭候万代呀、啊！ 夹着程三家属含糊不清的嚎啕骤厉之声混成一片。恰此时，后堂匆匆出来一个歌啥，对李福耳语：“宝亲王爷，还有两江总督李卫志台来了，在后头监押房等候大人。”李福脸上毫无表情，只点了点头。直到百姓散尽，方徐徐说道：“退堂吧。”李福退堂回来，路过二堂，见黄伦形同木偶，吃坐在堂角的木屋子上。他大概已经听到了李福方才宣布的判词了。见李福精神抖擞的过来，身子一软，便双膝跪了下去：“ 犯官有罪，总念我十年寒窗，四下考场，今天来之不易，求大人笔下留情。” 李福迟疑地站住了脚步，扬着脸看了看堂后院中牵押房前肃立的几个太监禁卫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哎呀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你的这件事儿太丢人了，不单丢你自己先人面孔啊，朝廷脸上也是撑不住的。当今主子最讲心田，坏他名声的断没有轻饶的理。这会子我还要夜见宝亲王，不能多谈，你先回府上闭门思过，解一个符便给我，我奏皇上时加片呈皇上御览。就以你贪色顽钝这一条说，辜负皇上苦心栽培，罪认得好心诚，或可有你一条生路。至于功名嘛，眼下根本谈不到，世上没有什么好东西能洗掉耻辱，只有时间。撕略下性命，拼几年功夫，血心改正，那时才能说这件事儿呢。”黄伦听一句，梗着嗓子答应一句。李福见他吓得浑身筛糠，语不成声，心里也是一软，却没有再说什么，拔腿便进去了。李福在牵押房门口报了职名，便听里头一阵爽朗的笑声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包龙图退衙了。”挑帘进去，见宝亲王弘历坐在炭火盆子旁烤手取暖，李卫用铁筷子轻轻翻着，屋里边一股浓烈的烤白薯甜椒香味儿。李福就地打圈请下安去：“奴才给亲王千岁请安。”起身来时，才又对李卫笑道：“哼，臭叫花子，在我这屋折腾烤红勺，巴结主子了。”他这才用心打量，只见弘历一身宝蓝色土布棉衫，脚蹬双起梁踢死牛鞋，头上戴着青毡瓜皮帽，腰间系了一条黑布搭布腰带，通身上下都像一个乡下穷秀子。只是弘历年纪还不到16，尽管看去比实际年岁老成，但天生资质秀丽雍容，貌如姣好女子，和他这一身微服打扮不甚相称。李卫也是便装打扮，像是乡里中户人家的长随，他永远是一副西天哈地的模样，只是他身子骨不好，脸色带着青黄，借着翻弄烤白薯顺便取暖。李卫身后还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一脸书卷气，眉宇间却甚是英武。武昌地气夏热冬寒，这种时节棉袍棉衣尚且冻得缩手顿足，他却只穿了一件夹袍，单裤套着快靴，站在靠窗处，一脸的泰然

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九点整。